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十四节。那由我来攻读经文，请弟兄姐妹们来静听。二章，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祈求上帝预备我们讲道与听道。天父，我们再次的聚集在你爱子的身体里，聚集在你的教会里，我们一同敬拜你，并且以今天的敬拜来表达我们天天的敬拜。恳求你吸引我们，恳求你吸引你的儿女、你的百姓、你的仆人、使女们。我们一同来思想，一同来感受你的话语，也一同渴望被你的话语所驱动。天天敬拜你，打开我们的口，打开我们的耳，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灵，让你的仆人说福音，让我们众人一同听福音，也信福音，并且让我们从心中燃起那样被与圣灵所驱动的火热与渴望。我们渴望一同活出福音，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你悦纳，奉你爱子的名，阿们，阿们。这段经文很熟悉，因为上次我来的时候也是讲同一段经文。这次的题目好像有点熟悉，因为上次的题目跟这次的题目好像有点类似。上一次我们从彼得的观点来看这一段经文，我们聚焦在第十一节的前半，十二节跟十三节。上一次我们提到了这经文的背景，以及这样的背景是如何影响彼得等等的犹太基督徒，与外邦基督徒在安提阿教会当中就不再一起团契了。另外，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隐藏在这样不再一起团契背后的惧怕，以及惧怕的解放。这是上一次。那这一次我们要从保罗的观点来看相同的经文。我们今天会聚焦在十一节的后半跟十四节，我们会提到保罗所强调的福音的真理，以及从这个福音的真理而生出来的身份，我们所领受的身份。另外，我们也会提到保罗为了要捍卫这个身份所引发的冲突，并且我们会一同再思合一。首先，让我们一同来看经文，十二十三节，当保罗看到了，因为彼得、巴拿巴以及安提阿教会其他的犹太人一连串的装甲行为，而导致安提阿教会当中犹太基督徒就不再与外邦基督徒交往互动的时候，当保罗看到这一系列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在十一节的后半、十四节的前半说，经文这么说：保罗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也就是没有按着福音的真理正直的行事， 就在众人的面前指责彼得，当面抵挡他。在这里我们需要 再次的思想或者是复习，在教会当中也许这件这个宝贝的真理大家已经很熟悉了，但值得我们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复习。保罗所说的福音的真理重点包括哪一些呢？按着加拉太书的背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福音的真理重点包括了，首先，福音是完全从恩典而来，而非从律法而来，并且福音是完全因着基督而成，而非因着摩西而成。最后，福音是完全借着信心而得，而非借着行为而得。在刚才说的第一点当中，和福音的源头有关。福音完全是从恩典而来，而非从律法而来。接着福音接着提到的是福音成与福音成就的过程有关。福音是完全因着基督而成，而非因着摩西而成。最后是关于福音成就之后人如何领受。福音是完全借着信心而得，而非借着行为而得。这些重点表达了在旧约时代的预表，也就是律法礼仪上的捷径。这个预表已经被新约时代的本体，也就是在基督里的称义所完满了。在旧约时代，律法上礼仪上的捷径是个预表，这个预表已经被本体所完满了。这个本体是新约时代在基督里的称义，所以对于源于恩典因着基督借着信心领受福音的基督徒来说，界定自己身份的重点不应该是从遵守摩西律法而来的捷径与否，而应该是从相信基督福音而来的称义与否。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因为基督徒领受福音是源于恩典，因着基督借着信心，所以领受福音的基督徒来说，界定自己身份我是谁的重点不应该是我是否洁净，而应该是我是否被称为义。也可以说，不论是犹太基督徒还是外邦基督徒，都不应该在意是否已经按着礼仪被洁净了来界定来认定自己的身份，而应该改以是否已经在基督里被称义了来界定自己的身份。所以犹太基督徒当时的，特别是保罗在这个他的第一代听众，第一代读者，保罗要对着他们说，所以犹太基督徒不应该再紧紧抓住摩西的律法、洁净的身份，以及犹太人跟外邦人的民族就是不同，不应该再紧紧抓着这些，而应该要快快的领受基督的福音。称义的身份以及犹太人跟外邦人的教会是同一个，或者说因信基督的福音而被称为义的犹太基督徒们，对于一样因信基督的福音而被称为义的外邦基督徒们，不应该再高举着你和我 就是不一样的旗帜，而应该要高举你和我就是要合一的旗帜。不论是在饭桌上，在生活中，还是在教会里，犹太基督徒都应该和外邦基督徒平等而且亲密的交往互动，一起团契。以刚刚所说的为前提，如果已经领受称义身份的犹太基督徒仍然自愿，如果已经领受了称义身份的犹太基督徒仍然自愿想要按着既有的生活习惯继续遵守律法，好维持自己旧约传统的洁净身份，这是 OK 的。但是不应该因而要求外邦基督徒也需要遵守律法，好来拥有这原本属于犹太人旧约传统的洁净身份。犹太基督徒想要自愿继续遵守是很 OK， 但不应该把这样的要求说那你 我可以做，你也要做，你也需要做。因为如刚刚所说，在福音的真理里，洁净的身份已经被称义的身份所完满了，因此洁净的身份已经不再是重点，称义的身份才是。而任何想要在福音真理上增添东西的做法，比如说要求已经拥有称义身份的外邦基督徒也要借着遵守律法来拥有洁净的身份，好增添什么，好像使自己能够更有益，这会败坏福音的真理，使福音不再是福音而成为假福音。这就是保罗在14节所说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说到了这里，关于彼得跟巴拿巴的这些言行举止，要求对方要和自己一样，否则你就是怎样怎样怎样。说到这里这关于这一些，不知道会不会让我们想到歧视。歧视这个词在近几年成为很流行也很敏感的一个词。关于歧视的定义和目的，有人略显简化的他如此分享，他说歧视是想借着贬低他人的心态和行动来呈现自己在某些方面比对方更优秀，或者是想要借着贬低他人的心态和行动来呈现自己在某些方面比对方更公义。前者，我比你更优秀，很可能呈现在所谓的主流在压制所谓的非主流时想呈现的结果。而后者，我比你更公义，可能呈现在所谓的非主流在反抗所谓的主流时想呈现的结果。不论是所谓的主流还是所谓的非主流，都想要以此来确认自己的身份是一个更优秀的人，或者是一个更公义的人。这样的状况其实很可能在各处发生，不论是在家里，在班上，在公司，教会等等等。在某些情境当中，一些人会对着另外一些人说，哎呀，大家都这样，你们却不这样，所以我们比你们更优秀，你们很糟。 但同时间，另外一些人则会对刚刚说话的人回击说：“哼，对呀，你们好棒棒哦，但是你们不尊重，你们不同理，你们不多元，所以你们不公义，你们才真的很糟耶。”之后，所谓的主流会继续的攻击，所谓的非主流会继续的还击。双方都宣称对方歧视自己，并且这样的歧视攻势会落入没完没了的恶性循环当中。我们对于这样的恶性循环熟悉吗？如果我们正处于其中，我们该怎么办呢？细腻的处理方法啊，不是现在要提供的。现在要做的，只是想要邀请可能正处于这种恶性循环当中的我们，稍微抽离一下这样的恶性循环，抽离出来，转耳听听从福音的真理而来的清新的声音。福音说：“你，都是单单源于恩典，因着基督，借着信心领受福音而得救的人。我们都是，这应该，这也才是我们最核心的身份。所以不论我们是所谓的主流的那一方，还是所谓非主流的那一方，当我们要面对处理从主流非主流之争而来的各样的议题时，我们需要先站稳在这个身份上，不是更优秀，不是我比你更优秀，也不是我比你更公义，而是我们是单单源于恩典，因着基督，借着信心领受福音而得救的人。我们需要优先以这个身份来面对处理眼前这一些可能被搅和在一起而难以厘清是非对错的大事小事与歧视。我们需要优先站在这个身份，而不是跳进那个次要的或是从罪性引发的身份。让我们回到经文，接着14节的后半，保罗说：“彼得，你若之前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现在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也就是保罗对着彼得说：“你之前在安提阿的时候，你明明已经采取了外邦人的生活模式，也就是随外邦人行事，而你放下了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不随犹太人行事。这明明显示了你所信的福音已经因为耶稣成全满足了那旧约律法当中对于洁净的一切要求，而使你不再受限于那些洁净要求了。那你现在怎么又开始坚持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了呢？你知道你离开餐桌，不再与外邦基督徒同桌吃饭，退出与他们的交往互动，你知道这样的行动，是你没有说话，但你这样的行动正在发出无声但却又大声的声明吗？你可能不一定有这样的意思，但外邦基督徒接收到的却是，他们这些外邦基督徒需要按照我们犹太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来过生活，这样他们才可以增添些什么，成为和我们同等次的基督徒，之后才配合我们交往互动，才配合我们同桌吃饭。具体而言，这是在要求他们需要先遵守包括洁净、割礼等等规定在内的旧约律法，或者说这是在要求他们需要先规划成为犹太人， 这样才能和我们同等次，他们才可以成为和我们同等次的基督徒，之后才配和我们交往互动，同桌吃饭。保罗问，这样对吗？不对，这样是不对的，这样是与福音的真理不合的，因为这样是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因为这样便等同废掉了上帝的恩典，否定了基督的福音。而基督的福音应当是单单借着信心领受的，并没有要求外邦人需要先遵守旧约律法，或者要先规划成为犹太人才可以领受。并且当人一旦借着信心领受了基督的福音，便完整的被称为义了，就完全的与上帝和好了，而不是借着信心先成为了缺了一点的初级基督徒，然后要继续借着遵守摩西律法、旧约的律法，或者要借着规划成为犹太人，增添什么之后才能够继续升级成完全体的进阶基督徒。不是这样的。所以在称义身份才是重点的基督福音里面，单单借着信心来领受福音，而没有遵守旧约律法当中关于洁净、割礼等等规定的外邦基督徒，他们不是试用版本的基督徒。好像是试用版本的软体一样，某些进阶功能是被锁起来的，直到我们购买正式版本才得以解锁。不是如此，他们本来就已经是正式版本的基督徒，他们所享受的救恩是完整的救恩，这救恩已经使他们完整的被称为义了，完全的与上帝和好了。所以保罗说，既然是这样，那犹太基督徒如你彼得又有什么理由可以离开餐桌，不再与外邦人同桌吃饭，退出与他们的交往团契互动呢？在这里让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冲突这一件在我们的文化里往往被负面看待的事情。在11到14节里面，我们看到了一场冲突，对吗？保罗直接在众人的面前与彼得对质，要证明彼得的行为是错误的。而这冲突源自于彼得对于福音错误的应用。尽管彼得跟保罗两个人所信的福音是相同的，但我们两个月前提到，但是彼得因为很可能是因为对同胞对于旧约律法的误用、错误使用，以及对于他们灭国处境的回应，因此产生了对福音错误的应用。彼得对自己的错误在当下可能没有搞得很清楚，但是保罗有，因此保罗清楚地点出来，彼得，你的行为与你所信的福音的真理不合。他不要让彼得的错误隐藏在某一种灰色地带跟模糊空间当中。所以保罗不只是说彼得你做错了，保罗更是直接点出来，彼得你忘了福音，你忘了自己本是源于恩典，因着基督借着信心领受福音的人。保罗没有单单把焦点放在彼得那错误的行为上面，而是继续地挖出那隐藏在彼得错误行为背后的错误的福音。其实这样的公开对质是会让我们觉得不快的，让我们觉得丢脸的。不仅是我们，要记得 犹太人所处的文化和我们所处的文化其实是很类似的，都是很重面子的东方文化，所以我们会觉得不快，我们会觉得丢脸，他们也极有可能会如此。尽管如此，但是保罗仍然这么做了，因为他认为福音的真理远远远远远远远比彼得与他自己的面子还来得重要。对保罗来说，使人认识、感受、经历并且相信福音的真理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因此他不顾一切地引发了这一次的冲突。我们可能会问，事情有这么严重吗？真的有必要引起冲突吗？不可以私下瞧一下，把它瞧过去就好了吗？圣经会回应，事情就是有这么严重。因为福音的真理所牵连到的，不只是当下的人，不只是保罗时代安提阿教会的外邦基督徒而已，还包括了新约时代万国万邦的所有外邦基督徒们，包括我们。如果彼得离开餐桌，不再与外邦基督徒同桌吃饭，成为了犹太基督徒跟外邦基督徒互动的标准，并且成为了教会所遵行的标准流程 SOP， 那教会很有可能就会走向分裂之路，分裂成犹太基督徒的教会以及外邦基督徒的教会，并且很有可能会继续分裂下去。这结果形同教会否认了福音，否认了所有的人，不论是犹太基督徒还是外邦基督徒，所有的人都是源于恩典，因着基督，借着信心来领受福音。那这样的教会还可以被称为教会吗？所以事情有这么严重吗？有的，事情就是有这么严重。我们刚刚一起爬梳了这一起冲突事件怎么发生的，它有什么意义，以及它真的有必要发生吗？这一切的一切都和保罗、彼得与我们所相信的福音有关，也都和保罗、彼得与我们从福音所领受的身份有关。保罗在我们的面前示范了他是如何根基于从福音而出的身份来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活。就连冲突也可以，或者说也需要包含在这样的生活当中。祈求圣灵以此来引领我们再思，我们在家里、在教会、在职场、在朋友圈里面所引发的，或者是被卷入的冲突，检视这些冲突的缘起、它的意义以及它的必要性，有多少部分与福音相关呢？并且我们可以如何在这些冲突当中尝试根基于从福音而出的身份来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活呢？我们需要圣灵光照我们，引领我们。思想完冲突之后，让我们接着来想一想合一，并且也以此作为今天信息的结尾，要结束了。合一对于习惯避免在教会里面发生冲突的我们来说，好像很理所当然，我们是合一的，但真的是如此吗？我以我的教会作为反思，进行以下的分享。是的， 我们不会像保罗时代的犹太基督徒一样受到误用旧约律法以及回应灭国处境的影响等等等，我们不会再受到这些影响了。所以我在我们当中，我相信不会有人指着另外一个人的鼻子说，因为你没有遵守摩西律法，所以你不够洁净，所以你是缺了一点的基督徒，所以我不想跟你合一。这不会发生了，对不对？也是我们可能也是我们刚才在思想经文的时候说啊，李鹏讲这么多啊，但是不会发生啊，干嘛啊，赖拉扎，而且还讲两讲，哦哟，搞什么？是的，是的，这些事情可能不会再发生了，我们的合一不会再被摩西律法所左右了。我们的合一也不会受到洁净与否所影响。但是在我们当中，合一仍然可能会被福音以外的许多事物所影响着。比如说，我们的政治立场或是意识形态，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外表，我们的个性等等等等等。所以拥护某一种政治立场或者是意识形态的我，可能会不想要和拥护其他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他合一，我不想跟他待在同一个 LINE 群组里面，反之亦然。或者是能力很平凡的我，可能会在服事团队当中感受到能力很强的他所带给我所带来的压力，所以我不想跟他合一，反之亦然。还有，满脸痘痘，是个边缘人的我，可能因为需要站在外表体面、人见人爱的他旁边而感到不自在，格格不入，所以我不想和他合一，反之亦然。然后，当对方让我们觉得怪怪的、不舒服、不耐烦、不自在的时候，尽管我不会用彼得的方法，用那看得见的离开来和对方保持距离，来和对方不合一，但是我仍然会用那看不见的方法来和对方保持距离，来和对方不合一。所以我会客气有礼貌的称呼对方为弟兄姐妹，但是却不会真的把他当作兄弟姐妹。我会在教会的爱宴里面，我会客气有礼貌的坐在他旁边动筷子，但却不会和他真的一起吃饭。我会在圣餐当中，我会客气有礼貌的和他点头问好，拱手问安，但是我却不会在主日之后找他聊聊，更不会私下打电话问候他。对于这一些我们不想合一的对象，我们只会和他建立那形式上的关系，而不会想要更进一步。所以教会当中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又一个封闭的小圈圈，只对同类型志同道合的自己人开放，只和同类型志同道合的自己人合一。对于这样的状况，保罗很有可能会如此批判，他很有可能会说，尽管你们不再以洁净与否来界定自己的身份了，但是在你们当中却仍然看政治立场、意识形态、能力、外表、个性等等等等，比你们称义的身份更为重要。另外，尽管你们不再被摩西律法所左右了，但是在你们当中却看自己的观点跟感觉比基督的福音更为重要。如果你们如此，那这不是基督作王的教会，而是你们自己 做王的小圈圈。这不是因福音而合一的教会，而是因各种身份、各种特质而割裂的小圈圈。 有牧师接着就劝诫着，如果你们如此，如果你们看重政治立场、意识形态、能力、外表、个性等等等等等，你们看重自己的观点与感觉，因此你们只想要和自己人建立封闭的小圈圈，而不想和其他人合一的原因。这牧师接着劝诫着说，你们的确有可能如此，而你们如此的原因可能和你们既害怕又骄傲有关，也就是你们害怕离开舒适圈之后，害怕与那不同的人、不同的政治立场、拥有不同政治立场、意识形态、能力、外表、个性等等的人，害怕与不同的人合一之后会遇到困难、挑战以及伤害，这是你们害怕。同时间你们也骄傲，你们认为你们自己的观点和感觉是最重要的，而不想要和那些会影响你们观点和感受的人合一。如果我们落入了这样的处境、这样的窘境，如果我们既害怕，如果我们因为既害怕又骄傲，而只想要和自己人建立那封闭的小圈圈，不想和其他人合一，我们该怎么办？我们需要福音的真理，我们需要能够治愈我们害怕的福音。它之所以能够治愈我们的害怕，是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福音，以及我们从福音所领受的身份，表彰着耶稣完全的爱。因为他爱我们的父也爱我们，所以他代替我们死，代表我们顺服，成就了福音，使我们得以源于恩典，因着耶稣他自己借着信心领受福音而得被称为义。圣灵就要透过这样的爱使我们有安全感，使我们有勇气离开舒适圈，并且圣灵要透过这样的爱赐给我们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使我们得以合适的面对并且回应各种从合一的尝试而生出来的困难、挑战跟伤害。另外，福音不仅能够治愈我们的害怕，它也能够治愈我们的骄傲。它之所以能够治愈我们的骄傲，是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福音，以及我们所领受从福音而来的身份，表彰着我们真实的身份。我们原本都是无药可救、真正该死的罪人，我是，但源于恩典，因着基督，我们都成为了借着信心领受福音的义人。所以我们到底有什么好骄傲、好夸口的呢？是我们的政治立场、意识形态，是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外表、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观点与我们的感觉吗？不是的，这些一点都没有什么好骄傲、好夸口的。我们唯一可夸的，只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的降卑与舍己，他的道成肉身，他的无罪受死与他的复活升天。愿圣灵使用这一些来抑制我们的骄傲与夸口，驱动我们的谦卑与舍己。愿我们的害怕跟骄傲都被福音所治愈，愿我们都真实的合一。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差派你的圣灵给你的儿女，给我们，祈求你的话语圣灵持续在我们的身上动工，让我们持续的思想感受，我们是单单源于恩典，因着基督借着信心而领受福音，被你称为义的，以至于我们便跟随圣灵的引领，根基于这个从福音而出的身份， 在冲突、在合一等等的议题当中，我们尝试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求你帮助我们，对我们施恩，我们需要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阿门。